各位朋友大家好，癲狗日報電子版自去年3月18日創刊以來，眨下眼又過了一年了。在過去這一年，我們很多謝大家一直以來以月費支持我們癲狗日報和癲狗馬經的運作。接下來這一年，我們癲狗日報上下都會繼續努力和大家緊貼時事，而我由達主編的癲狗馬經會一如過往，除了為大家繼續提供高水準的賽日貼士外，亦會提供世界各地的賽馬資訊。大家記得登入 mad.hk， click 入去癲狗馬經，就可以睇齊曬我哋每一日為大家準備癲狗馬經嘅所有內容。最後希望大家繼續以月費支持我哋，每個月兩嚿水。多謝大家。 這個題目就即都相當之多人會興趣。 其實中文媒體都有報曬，但我覺得真係都要係調翻轉啦。終於我哋要跟下，要湊下熱鬧先。 係啊，嗱咁嗰個都算有少少標題黨啦。嗱、咁雖然出自呢、這個Scientific American 都嚴肅嘅科學雜誌，咁、但係佢都唔可以太悶噶嘛，係嘛？即係佢都要整啲即係 guy catching 嘅標題。 冇辦法，因為呢篇嘢都係由出咗 Nature 噶啦，都係咁呢個大家都會跟呢單嘢噶啦。 係啊，咁就係話咧，就一個豬嘅腦咧，佢死亡之後啦，咁佢就好似加電係嘛？ 係啦，就透過去電一電去通一通電，就睇下佢會唔會有一啲反應可以出得翻嚟咁樣啦。即係我哋不嬲講啊，一個人會唔會即係就算啱啱可能啱過身，你夾硬電一電佢會唔會都有啲反應走咗出嚟咧？咁其實喺嗰、那個普通嗰啲神經啊肌肉，咁你睇到都係因為電而有個反應可以出咗嚟。咁但係你仔細嘅腦部活動咧，其實就呢一次咧，佢就用豬腦嚟去做。咁就睇到啲嘢嘅。 嗱，呢個幾有奇怪，因為咧，我哋都小學啦，或者初中，我哋都讀過一個實驗嘅一個意大利嘅科學家， 係 佢就好多年之前咧，電嗰個青蛙嘅腳啊， 係 咁個青蛙腳肉啊嘛， 係咯係咯。 咁呢個就一個二百年前嘅一個實驗啊，咁就啟發咗一個小説好著名嘅就係科學怪人 Frankenstein。咁就呢個實驗有冇少似 Frankenstein 咧？ 我覺得就再仔細精進啲啦，即係去到就係佢唔係淨係睇個只腳會唔會踢啦，咁佢就睇到埋咧個腦嗰度會唔會有反應，同埋睇到入邊嗰個好仔細喺分子層面嘅那個神經元的活動，咁即係嗰個科學驗證監測的成分又更加多咯。 呢、這個亦都唔係話體現到我哋近年對嗰個微觀世界個影像嗰、那個 係啦，同埋大家又唔好睇少就係對個腦做嘅，因為對個腦就應該就係甚至乎，因為腦係一個令我哋湧現意識嘅一個器官啊嘛，咁所以就係話甚至乎想探知埋嗰個意識嗰、那個根源嘅問題。係 啦，喺咩條件之下會有意識？ 係啦。 咁只嗰陣當然啦，我哋唔可以話個豬冇意識，個豬都有意識噶嘛。 有， 因為佢 靈性咯， 係嘛？佢唔係你冇講下靈性咁虛無先啦。喂，你打佢會痛啦，佢會叫啦。 你知道你就劏佢， 佢知啦，佢 劏豬咁聲， 佢叫啦。咁我哋就從我哋嘅諗法就係佢應該有啲意識喺度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譬如我自己嘅疑問就係一個咁合乎常理嘅。實驗點解唔係早啲做？點解要咁遲啦先做？ 最大問題就係我哋對於嗰個腦部活動嘅 imaging 嘅能力啊。你純粹睇佢總體上有冇反應咧，即相信唔係咁難。最大問題就係你真係喺能唔能夠維持咧一個比較耐，而且佢今次咧就係、我覺得最重要就唔係淨係睇佢著唔著。個著唔著嘅意思，你都要睇埋佢究竟係用乜嘢嘅指標嚟證明佢著唔著。佢係睇到佢能夠咧喺一個豬腦死亡之後幾個鐘頭之後嘅時間，已經係缺氧冇曬 啲細胞已經死啦。 應該就係我甚至乎已經用一個醫學角度講，係連個腦都死亡啦。個腦幹都死亡，唔能夠繼續發有效嘅信號嚟維持身體嗰個嘅平衡啦。咁一個過咗咁長嘅過程之後，我哋再將佢通電嘅話咧，竟然我哋發覺咧，我哋可以重啟某部分嘅活動，唔好話 function 啦，呢個字好危險。某部分嘅活動，咁就令到我哋睇到乜嘢活動咧，就係一個標準嘅新陳代謝嘅活動，即係佢可以繼續有呼吸作用，攞能量之後排出廢物，咁係可以由呢一個實驗嗰度去 trace 到出嚟。 嚇，咁即係呢一個就係今次呢個實驗最，即係我覺得最犀利一個地方。 嗱，因為咧呢個相傳，如果大家諗多少少咧，就發覺咧佢後邊佢啟即係產生嘅問題好大。 嗯， 其一就係咧我要再問翻你啊。 係， 我而家點跌翻死亡？ 嗱，你話如果純醫學都係由個腦死亡嚟去定義翻噶嘛？即係你要再早一個 version 就係講啲呼吸心跳啊嘛嚇，咁 即係你唔跳啦 嚇嚇。咁但係你腦幹係可以主宰埋你嗰個呼吸心跳。如果你個腦幹仲有 activity send 到咩 send 到 signal 出嚟，不過爭在可能你個呼吸心跳冇辦法去有其他方法維持住嘅時候，咁你都技術上仲需要用啲機器嚟維持住呢個呼吸心跳。 但係呢個 model 我覺得好似有少少電腦嘅 model 咧嚇，即係佢會有一個睇法就係話咧。我哋唔係身體每一部分都重要的。 嗯， 我哋有一個 中枢嘅， 有一個中枢嘅部分咧，即係呢個所謂 CPU 嘅部分啦。即係呢嚿嘢停擺咧，其他嘢先停 擺。係啦，以前我係覺得個 mon 熄咗就係死亡。 係啊，以前個 mon 熄咗就個電腦就掟落街啦嘛。 跟住或者個火牛燒咗就係死亡。咁而家你發覺，而家我哋終於識得定義就係話咧，有嗰粒 CPU 都冇埋咧，咁先 CPU 都燒埋，即係底板燒曬，乜都燒曬咧，咁就正式係腦死亡咁啊！嗰時 嗱，我必須要即係講清一樣，我自己唔係太同意呢個睇法，但係即係呢個唔重要嘅話，如果喺西方嗰個科學角度就係話。他哋會揾嗰個生，即係呢個生命嘅根源， 係 係，即係唔係呢個唔係講緊話，即係點樣出現嘢話，我哋個生命之所以維持，我哋應該有一部分係決定咗呢樣嘢， 係啦， 即係我哋會咁諗， 因為呢個一個都係一個還原論嘅諗法嚟， 係還原論， 甚至乎嗰個連個意識都係有一啲有咩最重要嘅基礎喺背後。 咁呢個還原論咧，佢後邊亦都有一啲其他嘅核心論，就係 modular 嘅，即係有啲嘢你可以換嘅。 是一塊塊的 一塊塊的 modular 有些東西可以換，但 有一兩樣你換不到的，就這麼簡單。如果可以換到的東西，舉例如果譬如電腦，你mon燒了換個mon，我手機爆了mon就換個mon，有些東西爆了之後換不到就換部機，就這麼簡單嘛。在這個用這個方法去看人，好了，現在那個具體細節就是它電了之後，那個腦，那個豬的腦有什麼反應。咁如果係咁嘅話，係咪代表咗我哋要將呢個死亡嘅定義騰後？ 嗱係啦，咁呢度嚟講唔好咁快跳到呢度住嘅。其實呢個新聞佢要有啲嘢再解構落去。你點樣先認為一個腦需要表現到一個乜嘢功能、乜嘢嘅活動，先至能夠話到你聽佢死咗定未死咧？咁嗱，咁我哋睇到佢有新陳代謝活動，佢依然有排出廢物去將嗰啲能量轉化， 即係每一個細胞 係啦，佢繼續有佢個呼吸作用，即係由佢嗰個嘅神經元層面，你可以話佢某部分神經元仲未死曬，仲有活動。咁跟住你會再問啦，咁佢究竟係暈咗定醒嘅咧？會唔會我哋可以一個地步去重啟埋佢成個意識咧？即係等於我開機，我開到嗰個嘅開頭嗰個開機畫面，但係撈唔撈到套 OS 出嚟咧？ 花啦，開始好花。 係啦，咁其實咧呢度由大家去睇呢個新聞嘅時候咧，我諗上有啲中文媒體佢都應該都有點出一樣嘢，但係大家千祈唔，呢啲又千祈唔好俾個唔好。嗱，你可以因為標題黨而入去睇，但係你唔該，你一定一定要睇埋入邊。咁佢就其實有指出到埋就係話咧，睇唔到任何有組織性嘅神經元網絡活動。即係嗰啲神經元網絡活動，意思就係話咧，係應該係一個正常意識嘅反應嚟嘅。即係我哋睇到可能逐粒有零散嘅一啲活動，但係有冇一個溝通去將啲信號咁樣掉嚟掉去嗰種咁樣交流網際交流活動咧，就冇嘅。咁所以由呢度我哋都願意相信，就係基本上佢應該冇一個意識嘅狀態喺呢一度。佢即係，但係你會唔會話可能係瞓著咗嘅狀態咧？咁當然瞓著咗狀態，亦都有一個可能係一個潛意識嘅狀態，可能係發緊夢。 咁你又要問啦，只豬會唔會發夢啦？佢瞓咗之後嗰陣時候好似個人咁，我哋會夢咗好多嘢啦。 咁但係基本上佢就係純粹就係睇到喺個比較基本嘅一組嘅神經元單元入邊，佢都仲有一啲個別嘅反應，但係有冇一個整體湧現性嘅反應？甚至乎即係我哋好願意相信，就係啲意識都係一種咁嘅湧現嘅表現嚟嘅，就要透過一個網絡嚟去體現到出嚟，就唔係一個獨立嘅神經元，佢有一個獨立嘅意識喺裏邊。咁所以喺呢個咁嘅 picture 之下咧，我覺得佢冇任何有功能性反映到現實功能性嘅信號俾出嚟，我哋就即係其實知道就係話 那個所謂的生命跡象呢就在一個層次而已、就不是說講緊我們可以透過給一些電去令到個腦開始懂得想回事、醒了、就沒有這件事、 但是這個也要這樣看，就是說他現在說可以啟動他部分的活動，很多年前的人覺得有 Saronics 就是、譬如說你有絕症 Cancer 了、就是、現在醫不到而已，可能將來醫到嘛，我們先割了你的腦先、就削了它嘛、咁後面都亦都牽涉一個 reboot 嘅過程。 係啊，係啊，係、啊。 係嘛？咁 as long as 即係話你個 tissue 呢啲細胞組織唔係會爛曬，會變曬形咧。咁我哋保存啲舊嘢咧，我哋而家可以即係將來有啲方法咧，可以 係啦、啊，去重啟翻佢。 咁呢個已經係一步第一步嚟㗎。 而家就嘗試就係一個喺一種某一種就唔係死咗好耐嘅狀態，在新鮮嘅狀態之下，你去重啟佢咯。咁而家就睇、即係當然你可以問就話、是。可能是個重啟未夠仔細等等，我哋究竟係就算重啟嘅時候，會唔會都要有一套程序嚟去俾一啲適當嘅刺激先能夠？即係呢個唔知嘅個答案，但係就即係係開始嘗試第一步咯。咁而且睇到入邊有啲人名咧 ，coach 啊呢啲人名好典型喺嗰個心理學界入邊做呢一個意識啊。咁呢啲咁嘅人，佢哋有亦都表達佢哋意見喺度咯。 係嗱，咁另外一個重要嘅嘢就係點解係電咧？ 因為那個神經元本身佢傳送可以是一種，因為佢有一個 electrochemistry 嘅作用喺度嘅，咁你可以話係有一啲化學物嚟去幫我傳遞呢個信號，咁但係其實呢個傳遞信號之所以能夠產生，就亦都係你一個電嘅刺激，就令到佢嗰啲神經元嘅特觸可以產生到一種就係叫 neurotransmitter 嗰啲咁嘅嘢，係一種化學物質嘅形式，就一路就將嗰個接力棒就送去另外一個神經元度，另外神經元去感受到呢一種咁嘅化學物刺激，就對於佢嚟講就係好似一種就可以亦都係產生一個電訊喺中間嚇，咁、甚至乎你可以係度到佢個電壓差嘅呢啲咁。 哦，電壓差都度到。 係啦，係啦。咁、中間你會發覺嗰啲 potassium 咪 iron 係好重要嘅添嘅。咁、你所以點解就冇咗鈉嘅元素嘅話咧，咁就你嗰個嘅神經機能失調，個人會休克啊，甚至乎你係去到最嚴重係嗰個心率啊，影響到一啲最基本嗰個功能嗰個嘅神經傳送嚇。 咁、但係如果你話頭先係 potassium 係咪？喺邊度我哋食翻翻嚟 ？potassium 啊？你食條蕉都有好多， 所以記得食蕉 嚇，食蕉即係你嗰啲螞蟻蟲咁食蕉，係好多。 嗱呢度咧，佢亦都提咗一個好實際嘅，點解話呢單新聞做得咁大咧？就因為咧，佢哋會覺得咧，呢個係對我哋點瞭解中風 係 有一個好重要嘅啟示。咁點解會譬如喺中風嘅重要啟示咧？就係、是大家知道中風嘅原因咩？就係、是、你個腦嘅細胞死。咁而家如果睇到呢樣嘢嘅時候咧，嗱你冇一定要即係 restore 翻佢，但係佢電一電佢有反應嘅時候，咁會唔會係話佢未死得曬嘅時候，你電一電佢？會有一種嘅效果喺度咧， 係啊嚇，嗱咁係呢個我自己具體上我都唔清楚添，咁但係你如果再連翻早排，亦都有一個比較重大發現，就原來我哋發覺係一個成年嘅人，佢都仲有一定程度嘅新嘅腦神經元產生出嚟啊嘛，去 replace 舊，咁當然比起一個七歲以下嘅小朋友咧，嗰個有效度就低好多啦，咁啊，即係其實當然人嘅腦應該都仲係一路隨住年紀大，甚至乎一個比較老年咧。那個腦神經細胞仲會出新嘅， 係 咁當然，但係嗰個 即係以前我有聽過一個誤傳咧，就係話我哋個神經細胞死咗就冇噶啦， 係啊， 而家就唔係嘅，係可以重新生。 咁只不過當然你就會發覺就可能佢死嘅速度快過生嘅速度咁樣啦，咁所以你睇到就係越嚟越少咁樣啦。 嚇嚇，咁而家呢個咧你自己睇咧會唔會遲啲會用喺人身上？ 我想又不是去到人那裡，即是現在去到他現在用這個豬腦來做呢，都還是一個比較即是那個很多東西都還需要在個豬腦裡再做多一點才行、一個長一點短一點的時間，一個可能是一個更加極端的狀態，又給一些更加複雜的一個刺激下去，看看出來那個反應可以是怎樣、那他還是一個剛剛死的豬的腦去做，就是起碼就是都仲有一定的新鮮程度，它可以仲在那個的頭蓋骨保護之下呢，都仲有一個比較乾淨的狀態。咁、你甚至可能會有拆一件之後，會不會又可以在一個可能即係講啦，即係誇張啲科學怪人嗰啲 case， 劏咗個豬腦出嚟，喺即係或者甚至乎啲喺香港嗰啲咁嘅豬肉檔買一蚊豬腦翻嚟，自己又再浸翻落個杯嗰度，然之後再當通電電，係咪最中意識諗嘢咧？ 如果你夾硬你可以做㗎，或者玩下手，你可以即係攞到 scotch 都唔定㗎啦。頭先我嗱 你俾我嚟燉咗佢， 就得啫，又得啫，又得啫。OK， 嗱你多咗個豬腦翻嚟。咁咧就洗乾淨佢，就搭啲電線入去， 唔好洗得咁乾淨。咁但係總即係講緊呢度講嘅咁樣吹水啫。咁但係即係你就係話 ，OK， 要主要講嘅就係、是，如果當佢已經係同一個本身個身體分離咗之後嗰個狀態，甚至會再經歷過其他處理之後，甚至要説過再出翻嚟解凍之後，即係呢度隨便亂諗，當即係實際上運作可能係好困難。即係我會覺得好多呢啲問題，首先就喺呢個哺乳類動物嗰度做咗先，搞清楚曬啲嘢，你先至會諗人。即係呢個隨口噏就係喺哺乳類動物都仲有大把呢啲更加複雜嘅過程未做，咁所以人嗰度我覺得非常非常遙遠。 但係頭先你講嘅，我相信係一個好即係大嘅一個題目嚟嘅嘛，就係話我哋軀殼啊，係 啊， 可唔可以拆件㗎嘛？ 係啦， 譬如話我哋嘅骨骼， 而家換頭都講緊即係已經吹 做咗啦，換頭做咗啦。 唔係嗰個聲稱啫，但係你又冇人，即係你其實未即係要咁講咧，又係咪 peer review 過咧？咁即係佢喺度吹到自己做咗咯。咁但係你話係唔係有個我哋可以有人客觀驗證過見證過一樣嘢，我真係唔知咯。 好啦，最後一個問題啦，呢、這個亦都即係大家唔好期望我哋今晚喺短短十零分鐘之內可以解答，就係、是、呢個意識嘅問題啊，因為佢而家都。即係嘗試去將呢個實驗去同嗰個意識掛鈎。咁我首先介紹一下，即係話，何謂意識呢？咁我睇過一啲哲學嘅書，原來就喺哲學界就發覺呢個係相當之難去定義。 係 就唔係話你講得咁簡單。 所以一啲比較走在前沿嗰啲心理即係、就是、心理學嘅人咧，佢哋已經基本上可能唔好聽啲，一諗到啲意識問題，佢將嗰啲即係弗洛伊德嗰啲掉走曬㗎啦，已經係完全就係話最新嗰派嘅人咧，其實可以提一啲名，即係而家呢個叫做 Christoph Koch， 咁佢係其中一個大師啦。咁另外咧有個咧就係、是唔好話香港人嚟喎，劉克環啊，佢而家係 UCLA 同埋港大呢邊兩邊即係教授嚟，咁我喺另外一邊節目我係有識到佢，咁佢係佢係同緊呢啲大師係片緊嘅，咁 點片法啫？哇！呢度好精彩呢度， 係啊！你諗下一個香港即係一個 local 人走去同啲大師挑機，就係佢冇計，佢哋真係純粹執住，就係佢覺得係其實而家即係應該更加人。都要引進更加多一個科技嘅手段，或者 fMRI 呢啲手段嚟去 磁力共振啊， 即係嗰啲咁樣嘅手段嚟去 trace 嗰個腦部活動，嚟去印證嗰個意識係究竟係點嘅樣咯。咁首先我嗰陣我記得我同阿劉克環傾嘅時候咧，佢一個好年輕，但係已經又係攞咗差唔多係正，佢係咪正教授未咧？但係起碼都副教授。 唔好大家唔好爭啲嘢。我咧啱上次先講，即係啱啱攞落呢拜諾貝爾嗰個物理學獎，都未 professor 嚟嘅， 都未到正教授。 佢就都講過就係話，基本上都有能力去認得到呢個咁樣嘅 pattern 咧，就係呢個人諗緊蘋果呢個 pattern 就啲人諗，個人諗緊嗰條蕉，佢基本上都可以用一個呢個咁樣嘅 對應嘅 MRI 對應於某一個磁力共振。 Say yes 同 no 左定右，佢哋係 read 到出嚟嘅。咁我甚至乎問過佢就係話，如果我哋我可唔可以話呢一個腦電波信號基本上就係一種 language， 一種電波嘅 language 嚇？原來人人都有諗條蕉嘅時候個 pattern 就係咁嘅，人人諗個心嘅時候個 pattern 就係咁嘅。佢話佢相信會，佢相信係咁，但係呢樣嘢未係定論嘅。 但 係 呢個嗰個道德上個 implication 好大啊嘛。嚇！因為如果我睇到之後，其實我知諗緊咩嘢啊。 係啦，你如果真係呢樣嘢係真嘅時候，你就可以 read mind 啊，你就可以去將一個人嘅意識，你諗緊乜嘢，我讀出嚟，你唔使講，你唔使招人，我全部即係 read 到曬落嚟啊嘛。咁即係究竟嗰、那個 我舉個例啦，譬如以後如果有嚴刑逼供嘅。你嗰晚有冇出去溝女？ 係 坐喺個電梯入邊。 其實嗰個測謊機就係啫嘛，你有冇去揾？跟住冇，跟住即刻哇一 read 咗出嚟，其實就一啲 memory 入邊有曬嗰啲 picture 喺度嘅。咁甚至乎勁到地步咧 read 到就係嗰陣當時個畫面都 read 到出嚟。係啦，即係呢個就好科幻啦嚇。咁但係即係你即係到即係測到呢步都仲係好遙遠嘅。咁究竟呢樣嘢究竟係咪嗰個科學上係合理、哲學上係合理嘅咧？而家都係拗緊嘅呢樣嘢，就真係你發覺嗰個新舊兩派嗰個純粹好。 咁佢同嗰人片緊對方係認為啲咩咧？ 嗱，呢樣我真係要温翻書字字，因為我呢度臨時醒起有件嘅咁嘅事嘅啫。咁呢個當然就係如果講到第時將來有啲意識嘅問題，你又可以炒翻出嚟去講，我甚至應該可以問翻當事人，我有冇講錯嘢？咁佢實好多嘢講翻俾我聽嘅。 OK OK， 你揾錯鬧我。 OK， 咁但係即係呢啲，我覺得又好值得欣賞嘅一啲咁嘅研究咯。 咁但係佢而家嗰個即係基本嗰個思考法就話咧。所謂意識者是純粹我哋腦部入邊一啲biochemical reaction 嘅現象嚟嘅， 再加上一個 topological structure， 然之後以一個網絡形式、結構形式出嚟嘅一個咁樣嘅圖像。而家就你問我一個作為科學人嚟講，我就願意相信係呢一套嘅，我就算講呢套出嚟係有心理學嘅人反對嘅，有甚至乎有可能甚至乎嗰啲科學嘅人都會覺得未咁定論㗎，你唔好咁 firm 啊，咁樣會係咁樣講咯。即係具體嗰個意識嗰、那個， 因為後邊嗰個亦都可以講話嗰個 implication 好大啦。 係， 因為如果你話係呢套嘅，即係呢套係一套物質嚟㗎嘛。如果我哋掌握到呢個物質嗰個結構同埋佢嗰個材料，我哋可以 manipulate 嚟 嘅。係啦。如果我自己從純物理人嘅角度，我會覺得可能真係純粹一個物質嚟嘅啫，即係呢一種咁嘅意識，唔係話獨特有個靈魂喺裏邊，可能真係一個物質嘅表現。呢個物質嘅表現可能係以一種，我哋只需要知多啲一種生化同數學同埋呢一個網絡嘅，即係個 neuroscience 嗰方面咧，咁應該係可以解測到嘅，可以被了解嘅，即係呢樣嘢會係 咁如果咁講就話佢攞只豬，首先要搞清楚只豬有意識啦。咁就睇即係佢而家呢個即係咁嘅做法咧。 咁講咧，我哋都度到就係一個豬，佢喺一個清醒嘅狀態，去揾食嘅狀態，肚餓想去揾食啊，要好懼怕狀態，我哋測到曬佢嗰個 pattern 嘅，個腦電波 pattern 嘅，係一個比較複雜嘅一個網絡結構嚟嘅。咁但係呢樣嘢喺呢一個今次呢、這、一個電豬腦的實驗入邊就未冇體現到呢樣。 咁但係譬如豬腦喺嗰個生物界嚟講，佢係算係複雜啊，定係還是簡單？ 哺乳類嘅腦都算相對複雜㗎啦，嚇。咁佢爭在嗰啲冇人咁大咯。佢同埋就係揾得豬都係一種即係你可以諗咧，就係相對我哋比較，即係我你問我可能狗唔係唔得嘅，但係可能豬佢其實相對於仲近人多少少。 係啊，豬係近人 嚇。但你不會找一大笨象嚟做啦，呢啲你梗係揾一啲好容易去畜養嘅， 同埋你對佢認識比較深。 係啦，同埋老鼠又嫌佢太，即係其中都係太細，唔夠似人啦。所以揾即係都係一個平衡嘅位咯，即係平靚正，又可以睇到我想盡量靠近我哋人嘅嘢咁嘅樣。 係啊，咁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譬如話呢個打呢個電入去咧，佢同嗰個動物本身或者人咧，佢有冇一個即係不同嘅電量個能源嘅力量喺度？ 你究竟即係究竟佢 apply 嗰個電係幾多幾少？我呢度我自己唔清楚，具體上 係啊係。但我相信就應該係唔同嘅，人需要嗰個腦啊，需要個 energy 大啲嘅。 人嗰、那個 係啊係啊，係需要多係多過。 唔係嗱，你講緊嗰個係嗰個信號嘅強，佢本身個腦電波信號嘅強弱啦，定係本身運作嘅時候需要能量兩個概念嚟嘅。咁佢而家呢一度咧就最麻煩就係話嗰、那個今次呢個實驗，佢嗰個當時即係個豬本身已經死咗啦，佢嗰、那個係一個循環系統亦都停咗噶啦，冇咗心跳冇剩噶啦，咁只不過係局部你俾啲電量佢，又可以維持翻一啲嘅 function 繼續新陳代謝，而呢一個狀態亦都唔能夠持久嘅，因為佢嗰啲廢物排咗出去外邊，亦都冇一個循環系統幫佢繼續去帶走佢，咁佢即係但係就只能夠喺一個好局部一啲。一個生命入邊必須要嘅其中一種新陳代謝嘅元素，佢有體現翻出嚟，但係再進一步嘅嘢咧，就好似冇再。 佢呢個都係一個初步嘅，但係我想我預計會點樣咧？就係佢會將呢個死亡嘅時間咧越嚟越拉長。 係啦，甚至乎可唔可以用一啲其他介入嘅方法？佢可能係短暫曾經出現過缺氧嘅， 係啦， 然之後就再可以透過其他介入方法嚟去泵翻啲，令到嗰個循環繼續喺度存在咁嘅樣嚇，咁然之後令到可唔可以有啲更加複雜嘅反應？咁呢個唔知道。 係啊，咁但係我相信咧，就雖然頭先你話咧試人嗰、那個時間比較長，但係我相信咧。如果純粹在個中風或者呢啲缺氧死腦細胞死亡嗰度咧， 係 佢哋亦都好大 incentive 要去做。 嗱，冇錯嘅，即係而家就算咧中咗風又好，或者有啲係有啲 case 就係、是、即係你可能遇到意外咁樣嚇。咁我以前有講過噶嘛，昏迷咗浸染植物人嘅狀態咧， 都是插一些電極下去枕住日日電下去刺激下去呢，是令到那些蘇醒的機會是大一點的、 嗯、 甚至乎呢、又是很近期研究的，就是說一個比較老年的人枕住電下去的腦呢，是令到他的短期記憶是可以年輕翻 幾十年。有什麼事嗎？有沒有方法可以電電一電先？ 但最慘 你電的時候不代表你的東西可以就是這樣， 你電了之後你的短期記憶很快就不代表，就是不是代表著你以前不記得過的東西記得翻，這個 我不清楚、啊但是他就有能夠一個短的時間之內將你那個的短期記憶是可以褪前翻二十年，咁、嗯、你七十歲可以有翻一個好似五十歲狀態嗰個短期記憶，嗰啲記、嗯、短期記性會好啲。咁、嗯、大家都知啦，年紀越大嗰啲短期記性越差噶嘛。 嚇、譬如話短期記憶就係、是、你琴日去邊度食飯？ 嚇、啊，你問我咁啱食咩？ 咁啱啱食過嚟，可能而家都唔記得噶啦。OK、啊。咁但係你問翻即係三十年前、四十年前嗰啲嘢，佢就好清楚嘅。咁呢個就係老年嗱，大家即係觀眾聽住啊，呢、這個就係老年化嘅傾向嚟㗎啦。 首先，我而家喺度諗個頭先眼眉毛真係乜咧？我真係要諗一諗啊！我真係 係啊！嗱，呢啲好明顯就係你個人老咗，老以前唔會㗎嘛。 咁係啊，即係我哋當然能夠了解更加多，我哋點樣能夠成功介入腦部活動嘅方法咧、 嗯？ 就對於我哋就好似頭先台長有提到啦，就係呢啲可能同腦相關嘅嗰啲中風啊，或者甚至乎可能因為車禍啊、腦震盪啊等等呢啲咁嘅情況咧，我哋可以諗一啲更加即係刺激的方法嚟去刺激個腦。 我就比你樂觀好多嘅啦、嗯。我覺得呢個用腦去電人，即係嗰個電人腦去睇下有啲咩嘅。 而家係已經有初步嘅電，但係就冇一個好仔細嘅即係方針，可以都係即係俾一種頻率嘅信號，特定去電咁、嗯、樣去個電某一個位置，咁搏佢可以自己戳翻，即係夾硬揾啲嘢戳下去嘅。其實就係、是。 唔係成個比喻都係電腦咯。譬如話你一個唔識整電腦嘅人。有冇話喺電腦喺度啦？ 嗯， 嗰個 black box 嚟嘅，係係。咁啊，呢樣搞下，呢樣搞下，咁啊，真係我踢下佢兩腳，睇佢。 係啦，以前你淨識踢兩腳嘅啫。咁而家可能你知道咧，你不如揾啲電咧，攤呢幾個位啦。雖然呢啲個位入邊咧，入邊嗰啲嘢我都唔係好知係乜，起碼我知道而家攤呢個位先至係好過你喺外邊踢兩腳嘅。係 啊， 即係就係一個咁嘅過程。 係啊，哦，咁啊，基本上係咁樣啦。咁但係我相信呢個題目好值得大家去睇一睇嗰個原文啊、或者中文嗰個介紹嘅。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